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权柄，当你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你的感觉是什么？权柄，你想到政府吗？或者想到大能吗？你是不是有个害怕的感觉，或者一种反感的感觉？权柄让你想到的是什么？我猜大能或许包括在你的想法里面。有权柄的人就是有大能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或者他有大能可以叫别人叫他想要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么谁是最有权柄的呢？谁是最有大能的呢？当然就是上帝。如果要说最有权柄的，一定是上帝。他是创造主，是宇宙的主宰。上帝最有权柄，是最有大能的。在我们今天的入坛词，就是我们程序的第二页，入坛词从诗篇第147篇第九行，第九行开始，我们就读到上帝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伟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是的，上帝的确有权柄，他是最有能力的，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们罪人自从亚当夏娃的时候，我们一直怀疑，也一直在挑战上帝和他的权柄。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马太福音第21章23到27节，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马太福音第21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很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百姓也都给他铺路，也都赞美他。接下来耶稣很大胆地洁净耶路撒冷的圣殿，他赶出店里一切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当时另外医治很多病人，并且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他又在圣殿里面教训人。就是在这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来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最近一直在做这些事，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这些宗教领导人就是在怀疑，在挑战耶稣，也就是上帝的权柄。当时百姓本来都看他们这些领导人是有权柄的，但是现在耶稣做这么多的事，百姓也曾经说过，耶稣好像比这些领导人更有权柄的，所以他们当然很气，他们一定要挑战耶稣的权柄。你的权柄是哪里来的？是谁给你的？不是我们给你的。那就是因为耶稣的确有权柄，所以他并不需要回答他们的问题，他反而用当时老师常用的一种教学方法，他反问他们一个问题。他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这很有意思，耶稣问他们的问题是他们问耶稣的问题差不多一样的。耶稣就是在问他们，约翰的权柄给人施洗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的上帝来的呢，或者是从人来的？那么这是差不多一样的问题，因为约翰与耶稣是完全一致的。约翰就是那位预备耶稣的道路，他跟耶稣都一样，叫人要悔改，也叫人要相信耶稣。那么就像宗教领导人拒绝约翰一样，他们也拒绝了耶稣。他们绝对不接受约翰与耶稣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但是现在当耶稣问他们约翰的权柄是来自哪里的时候，他们不敢说是从人来的，因为他们怕百姓，因为百姓都正确地看约翰是个从上帝来的先知。但是他们也不敢说约翰的洗礼是来自上帝，因为耶稣肯定就会问他们说，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所以他们就很怯懦地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也就回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宗教领导人就是那样挑战耶稣的权柄和耶稣和他的权柄，也就是拒绝耶稣和他的权柄。但是我们还不是一样吗？虽然圣灵已经使我们悔改，也使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也接受耶稣的权柄是上帝的权柄，但是我们罪人还是会怀疑上帝的权柄，我们罪人也还是会挑战上帝的权柄。你有没有跟上帝说过，上帝啊，你在做什么？但是你这位罪人，你怎么这样敢挑战上帝的权柄呢？上帝的道，圣经，就是上帝带着他权柄的话。但是我们会不会挑战他的道？比如说你听牧师宣讲上帝的道的时候，你会接受吗？或者你会不会把它只当作参考而已？我听很多台湾人说，在台湾牧师你要注意啊，在台湾红绿灯只是做参考而已，红灯不一定要停哦。那你听或者读上帝的道的时候，你是不是同样一个态度？好，我会当作参考。但是你是谁那样挑战上帝的权柄呢？十条诫就是上帝带着权柄的命令，我们就现在看几条。第四条，你当孝敬父母。父母就是上帝在地上主要的权柄，但是我们真的孝敬、亲爱、照顾、包容、原谅他们吗？我们真的把这上帝带着权柄的命令当孝敬父母，算是我们真的要遵守吗？第五条诫，你不可杀人。那你或许会觉得啊，这条我没问题啊，没有杀过人。但是耶稣说这条包括你不可骂人，也不可向别人怀怒。这上帝的话对我们来说算话吗？第六条，你不可奸淫。按照耶稣的解释，这条也包括男人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他就是在犯这条。马丁路德在他的小问答里也很适合地总结圣经这方面的教导，他说，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在生活上无论言语行为都要贞洁端正，夫妻彼此亲爱尊重。我们做到吗？我们把上帝带着权柄的命令算是我们真的需要做吗？或者我们只当作参考而已？可以讲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我们就是常常怀疑甚至挑战上帝的权柄。他用他的权柄来叫我们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或许会尽量吧，或者更可怕，我不一定要听吧。我们是谁那样轻看、怀疑、挑战，甚至拒绝上帝的权柄呢？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一直挑战上帝的话，你一定会输了。我们今天的入坛词的第一二行说：“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上帝还是上帝，你挑战他的权柄，轻看他的命令，你最后一定会输了。上帝就把你这恶人倾覆于地，很可怕。因此，我这位上帝的仆人就用上帝的权柄来对你说，也就是跟施洗约翰所说的一样，你们要悔改，上帝的话也算话，你们要悔改，在上帝面前承认你的罪。上帝的确用他的权柄来叫我们罪人悔改，上帝透过旧约的先知来做，他透过施洗约翰来做，他今天透过教会的仆人向我来做。感谢主，他这么做，因为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若用入坛词刚才的话，耶和华只有扶持谦卑人，所以上帝先用他的权柄强迫我们承认，我们只不过是个谦卑、是个卑微的罪人。但是上帝这样用他的权柄来恐吓我们、吓死我们、强迫我们悔改，做这些不是他用他权柄最终的目标。不是我们人想到权柄，往往会想到这样大能大力命令人的用法，上帝也会这么做。我们罪人也需要上帝先这么做，并且你如果拒绝悔改，上帝大能的权柄一定会毁灭你。但是上帝主要想用他的权柄来做什么呢？他用他的权柄来扶持谦卑的罪人，他用他的权柄来赦免、拯救、安慰、祝福我们这些该死的罪人。并且更奇妙的是，上帝执行他扶持罪人权柄的方法，看起来每一点都没有带着权柄的方法。上帝如何扶持卑微的人吗？他自己就变成卑微。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也刚好是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所漏掉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就读到，基督本有上帝的形象，但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哇，最有权柄宇宙的主宰上帝这样展现、这样使用他的权柄，那痛苦被钉在那十字架可怜的人，就是那位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他就是上帝的权柄了。是的，上帝另外说，我的能力或者权柄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圣经另外也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但是最好最好的经文是什么呢？就是那段耶稣自己告诉我们他如何使用他的权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没有人夺取我的命去，就是我自己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上帝如何使用他的权柄呢？他就为你舍命，并且上帝怜悯我们罪人的权柄没有2000年前就停住了。耶稣快要离开这世上的时候，就给后来的人预备好，他们可以好好继续使用他的权柄。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在这里说，他自己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呢，要怎么样？耶稣的门徒，他的教会，就是要用他这个权柄来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他们如何做呢？他们就是要用洗礼与耶稣自己的圣道。耶稣不到2个月之前也已经给门徒给教会圣餐的权柄，还有钥匙职的权柄，就是赦罪的权柄。耶稣扶持我们罪人的权柄，他赦免、拯救、安慰、祝福我们罪人的权柄，会这样继续地在教会里面不断地使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天，当上帝借着他带着权柄的道运行在你的心里面，使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圣经说，上帝就赐给你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是的，因着上帝的权柄，你就是上帝的儿女，并且上帝一定会借着他的道，借着圣餐，继续保持你在基督里的信心里面。上帝的确给他教会权柄赦免罪，因此我也现在就再一次地用这权柄来奉父子圣灵的名赦免你一切的罪，包括你怀疑、挑战甚至拒绝上帝权柄的罪都赦免了。这赦罪的权柄就是上帝权柄的高潮，没有权柄比这个大，比这个重要，比这个会照顾、扶持、安慰、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感谢主的恩典。当我们要谈权柄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上帝是最有权柄的，这是一定的。但是当我们想到权柄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个负面的感觉，我们不喜欢我们上面的权柄，我们对他有反感，或者我们甚至害怕他。但是最有权柄的上帝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好好地使用他的权柄，他用他的权柄来使我们悔改，在他面前承认我们的罪，这已经是好的。但是更好的是，他接下用他的权柄来赦免我们的罪，他用他的权柄来赐给我们永生，并不断地保持我们在这个生命中，一直到末日的时候。我们真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的确 有权柄。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